未見過，咩風浪未見過啊？ 你真係 係嘛？ 冇錯冇錯， 跌到雲頂得住， 係 升到爆， 係 笑住受啊 ，OK 嘅 ，OK OK， 冇問題冇問題。咁啊，多謝咗好多。 係啊係啦， 唉，八七一真係，真係你講呢只，你係問。 系咁啊，好啦，哎呀，好嘢，有嘢讲啦，哎，好啦，好啦， 真系又要俾我吹嘘下， 好啊， 捞好多年，好多个成年前啊，做呢个节目，你知啦，咁我唔讲得，点解要禁价噶嘛，系咪？如果唔禁价，出谷嘅夹夹夹夹都想过六过七，咁个 discount 咪好大咯。上个礼拜嘅人估啊，哇，咁咪扑街啊，个外贸数字，睇死你都死得噶啦，个外贸，喂，得我好想买一个九，一个七毫几，想买一个九毫几， 系啊， 唉，吹胀嘅真系。神话你神话自己都唔信，我系电力公司嚟嘅咩？佢系有发电嘅， 都啱。 哎呀，呢啲一升系一倍噶啦，一跌又跌一半咯。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们现在听紧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啦，开始呢个星期五晚嘅足球频道啊，咁啊今晚咧就，哇，本来谂住就得我同阿 Steven 两个人做啦，咁啊系啊， 好捻疲倦嘅， 系啊，睇到你 打飞机又打唔捻起嘅厂佬， 冇错，唔系打完就打晒啦，打到已经筋疲力尽嘅厂佬，咁啊但系我哋多咗个人啊，好彩节目之前咁啊，师兄仗义帮手啊， 多谢师兄。 唉，咁啊，哭波桑又要你做，咁啊，今晚又要你辛苦你。 好，冇咁 讲。咁啊，今晚就好多话题啦，应该。首先就我哋做紧节目最开心啦，又撞正抽签，咁啊悭翻，悭翻好多力。咁啊，系啦，咁啊，啱啱抽完签，咁啊，抽签嘅就系呢个欧联同埋 欧霸 啦。咁啊，我谂就先讲咗啲，咁啊，先可以就讲咗啲抽签先啦。因为呢、這个系咪睇先啦？就其实喺欧洲嗰边就今日就喺瑞士抽嘅， 冇错。 咁而家目前就系中午时间啦，中午十二点咁喺瑞士嘅里昂咧就先抽咗欧联，跟住一点钟啊，晏昼一点钟咧就抽呢个欧霸。咁啊喺我哋做节目之前咧就睇晒啦。啊，睇住佢抽，咁啊，先可以讲讲啦。咁我先讲咗欧联先啦，大家最关注啦。咁啊，其实好多朋友都铺晒喺呢个足球频道嘅 Facebook 噶啦。咁啊，八队，咁啊，巴塞就会对住呢个马体会，皇马就对住多蒙特，圣日耳门咧就会对住呢个车路士，咁咧曼联咧就会对住拜仁慕尼黑。咁啊，分别咧就四月一、二号咧就会打头轮。4月8号、9号咧就会打呢个次轮，咁啊头先讲紧嘅巴塞啦、皇马啦、圣日耳门啦同埋曼联咧就先打主场嘅，咁即系话咧，第二轮打主场嘅咧就系马体、多蒙特、车仔同埋拜仁，冇错啦，咁呢个咧就系、欧联嗰边嘅抽签啦，咁我首先就读埋呢个 欧霸 先啦，欧霸咧，欧霸抽签咧就亦都定咗啦，咁啊八队咧就四场赛事，咁啊将会系呢、這个阿尔哈马尔就会对住奔菲加，里昂咧就会对住呢个祖云达斯，咁啊巴素尔咧就会对住华伦西亚，波图咧就会对住西维尔嘅，咁咧就分别喺三号同十号，头轮同埋次轮踢嘅，咁啊，阿尔哈马尔、里昂、巴素尔、波图就分别咧就会踢主场先嘅，咁啊，第二轮嘅主场咧就分别会系奔菲加、祖云达斯、华伦西亚、西维尔，咁大致上咧个抽签咧就系咁样啦，咁啊，点啊？大家有咩感觉咧？咁啊，睇先啊，呢、這个 Facebook 上面有冇嘢留下，都讀下先啦。 淨係有一句就係歐霸八強對賽嘅戲碼唔差。 唔係㗎，今年歐霸，今年歐霸。 歐霸一陣要講下啦，係啦，冇錯，歐霸嘅戲碼係唔差嘅。咁、啊，但係睇先啦，留言方面 ，Stanley 就話巴塞有少少危，讀下嘢啦。馬體就唔易食，車仔對巴黎聖日耳門就即係呂布伊巴就大戰車仔戰士。咁啊，跟住仲有好多都係曼聯嘅同曼聯有關嘅留言啦。經一就話曼如死 Q 緊啦，好咩好車迷通啊 ？OK， 哦，即係好車迷通，好車迷嘅意見。啊，仲有葉永林啊，咁啊，佢話莫山一話可以攞歐聯就要對拜仁啊，莫山話要攞歐聯咩？ 是啊，佢琴日讲过系。 系咩？好嘅。 佢同阿朗尼都出嚟讲呢番说话嘅。 咦，我以为得我咁傻啫，佢仲傻啊！我。OK， 咁啊，仲有 William Yu 佢就系我都系漫迷，七十年代开始，哇，七十年代。唔係啊嘛，我識你喎 ，William， 屌你啊，真係唔好撞咁大啊，大佬！你係七十年代，我咪六十年代，咁啊都認同曼聯係死 Q 緊，咁仲有 Gary Jan 啦，佢就其實呢次抽籤小弟一早就預料到啊，拜仁喺八強止步係必然嘅，曼迷何必擔心咧？咁仲有 Livermore Stock， 佢就再見啦。红魔鬼对世界最强都叫在喺今季可掀起高潮，咁仲有读埋啦，仲有少少就系孙孙猪佢又话波系圆嘅，咩事情都可以发生，睇下当日边队有运啲啦，等等啦，唉 ，OK， 咁啊读住咁多啦，喂，咁大家有咩意见啊？唉，睇下呢个抽签，我先讲欧联先啦， 不如话。Steven 点睇啊？ 我点睇啊？我同王海通 系 讲嗰句一样。拜仁会唔会破七比零嘅纪录咧？两回合七比零嘅纪录咧？ 咁啊系，咁啊上季大家都记得八强，如果我自己冇记错就八强巴塞又唔系拜仁就对住呢个祖记嘅，咁啊大家谂住都有得困下，打完两个 round 咧，祖记基本上 冇得困啊， 系啦，好似系冇打过咁样嘅，咁何况今时今日呢一队曼联咧，咁啊呢个组合其实都几新鲜嘅，即系我觉得就系、是、呢、這个都系点讲呢，代表住两队新换咗新领队今季。 係。 嘅、啊、一个大家可以睇完之后嘅睇下会唔会一个好大嘅对比啦。啊、一队换咗之后呢就更加强劲、嗯。另外一队呢就都差唔多可以俾个定论，佢就係换咗呢个领队之后呢就将队波搞到即係完全係相反嘅，咁啊、哦，所以今呢個組合都唔錯嘅。 相反咩？你琴日冇聽反萬咩？ 我冇聽。 數據好似差唔多咗啊，話好似。 咁啊，如果我覺得冇乜人反對，我話係相反先啦，大佬真 係。咪住，係有人反對嘅 ，OK。 咁啊，都會有人認同啦。 係 ，OK， 冇錯。 OK， 咁啊。一陣再講多啲曼聯啦，咁啊跟住仲有其他組合嘅，唔好大細車。咁啊首先就我哋逐個嚟啊，嗱巴塞會對住馬體啦，咁睇落去呢個亦都係一個唔太易食嘅組合啦。 哦，梗 係 啦。 咁啊今屆好似喺西甲就 打過一場啫， 打咪仲未第二輪未打， 未打， 未打。 Last week 即係最後一周先打嘅。 O K， 係啦， 咁 就 第一回合就係即係第一周嗰個循環嗰個比數就打和嘅。 系 零比零嘅， 咁啊超级杯都踢过，季初嘅 其实就系零比零，一比一， 系啦，冇错，都系冇分胜负， 冇分胜负噶， 系啊，巴塞捧杯嘅啫，咁、所以就好近啊两队，咁啊仲要谂一谂就系四月份究竟系咩环境啦，我哋谂下，即系谂咧，其实唔系好耐嘅，而家今日都三月十几廿一号啦， 两个礼拜后， 两个礼拜后，咁两个礼拜后过咗今个礼拜嘅国家打比啦， 系冇错， 可能个形势仍然都我谂预冇。简单 啲嚟讲就系今个礼拜过完呢个 classical， 跟住可能唞一唞，可能对一对弱啲嘅对手，跟住再嚟就欧联咯。 系 系好简单嘅啫。 系 咁，但系我就会觉得呢个抽签已经算系，我觉得就中签，即系未至于话太差嘅。 系、就是、最差咧，你嘅心目中啊，师兄 咁啊，一定系皇马同拜仁啦。 对，皇马拜仁冇错啦， 系啦， 冇错啦。其实我谂大家如果即系球睇好波嘅、首先我谂抽签之前咧，好多人都问啊，最好边队抽边队？咁我先答咧，就最好唔好系巴塞抽拜仁啦，即系留后少少啦，即系无谓喺八强撞啦。咁而家其实我就觉得如愿啦。咁但系我想讲咧，就好多人睇到呢、這個，唔系即系巴塞对马体呢个组合，可能就净系睇住觉得巴塞条签麻麻地。其实 又調過嚟講啊，對馬體嚟講咪何嘗唔係？馬體其實你如果跟住嗰個賽程嗱，你雖然話今個禮拜佢就會對住對應該佢嗱佢就我唔記得佢對邊隊啦，但係咧佢聯賽方面其實佢印象中佢有兩場眼嘢未打嘅，係跟都係喺挨住呢段時間打，就係一場會對住畢爾包啦，一場會對住維拉利爾嘅。如果冇記錯嘅話，咁所以其實嗰個賽程其實如果你再加多場對巴塞咧，對佢嚟講都係 吃力嘅， 幾辛苦 嘅，一定 係。咁但係又咁講，你譬如馬，如果你喺站喺馬體會嘅立場。都冇乜好揀嘅，喂，都希望揀下曼聯或者多蒙特嘅。 哦，呢個梗係啦。 係啊，個個都係諗住揀曼聯或者多蒙特。 最好係對曼聯啦，呢個。 大家想比開曼聯。 喂，其實對多仔都唔即係多仔都差唔多七勞八傷㗎啦。 多仔好啲。 都差不多係嘛。 多仔好啲。 係嘛？多仔好啲係嘛？ 多仔好啲。 咪即係強啲係嘛？你意思？ 梗係啦。 OK， 哇，好多偏見啊，大家都。 唔係偏見，呢個講事實，大佬。你見到今日喺度諗曼聯嗰幾個中堅。 哦，嗱，我就一路都預測今屆歐聯嘅決賽啦，係曼聯對多仔啊，咁啊，好彩喺八強冇抽中啊，咁仍然係有呢個可能嘅。 嗯。 咁啊，跟住仲有咧，就講下多仔啦。多仔就會係對皇馬呢個就係上屆嘅四強組合。 係。 OK， 上屆咧就哇巴閉啦，多仔。 巴閉啦 上屆就咁啊贏好多球佢都 第一場就好似係4-0嚇，但係入波個咧第一回合係踢唔到嘅，利雲道夫斯基 係 第一回合係踢唔到。 哦，你講緊而家呢轉 係啦， 冇錯。 上因為舊年佢第一回合好似係入四球啊，定係我冇記錯，第一回合四球 發曬癲㗎嘛，無端端 4-1啊！ 四比一嗰場咯，入四球咯， 入四球，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一戰成名就系呢場啦。 成季打一場， 系啊，然之後可以換一個 幾隊波即刻為 換一個千幾萬歐羅連身都係靠呢場噶啦。 冇錯， 第一回合4-1啦，第二回合咧都照照2-0，咁啊上屆就大勝皇馬嘅6-1。咁其實兩隊今屆人腳就如果同上屆比，其實差唔幾嘅啫。多蒙特多兩件啦，多咗件Aubameyang，多咗件 Mkhitaryan 啦。皇馬其實就多咗啲都唔 巴爾咯， 多巴爾咯，係即係其實就咁但係就講 form 啊，我哋唔好講人腳啊，大佬兩個禮拜後唔見得多蒙特個 form 會突然間突爆 ，OK， 只會更差，因為傷兵滿營，舒米沙其實受傷係最大禍嘅啫。如果上一場啱啱踢完嗰場歐聯，咁啊啲個後防咧爛 Q 曬啊，成隊多蒙特咧即係已經譬如即係你噏得出主力都差唔多，即係差唔多都冇曬噶啦。咁啊以目前嚟講，我諗就嘅嗰個好大問題嘅嗰對中堅啊，再加埋要個閘位冇埋舒米沙等等咧，咁就真係好難搞啦，即係已經係冇得搞，同埋一對即係超級 top form 嘅皇家馬德里，我哋今日都會講下啦，一陣都會講下條國家打比，咁所以呢場波又係幾強弱懸殊嘅，即係只係都唔夠一年嘅時間，假即係上季幾個月前嘅啫，係咪有幾個月？唔係都接近一年咯。 差唔多啦， 系啊，舊年 都係 semi-final 我喺德國睇嘅呢場係冇錯，都差唔多一年， 係咯，差唔多 一年之後就天淵之別啊，嚇咁啊，仲有一場係咩咧？仲有一場係 車仔對 PSG 啊！ 哇，呢個犀利啦！ 呢個就 呢個真係億億萬萬嘅 最貴嘅一場賽事， 係啊，最貴嘅一場賽事，哇，兩隊銀河。都兩隊都係銀河啦，咁就 俄羅斯大戰卡塔爾咁啊， 係喎，俄羅斯大戰卡塔爾， 係咪卡塔爾咧？係卡塔爾啊， 啱咪卡塔爾， 係啱啱數，咁就上屆嘅聖日耳門就嚟到八強止步啦，上屆一啲都唔失禮啦， 初試提升啫，上年 上咗初試提升， 都係輸作客入球 就冇輸過 巴塞嘅 2-21-1。咁啊，輸兩粒仔嘅作客入球，咁今屆就對住車仔啦。呢個組合其實我覺得四場裏面，我諗如果你即係揾 fresh 嘅最新鮮係呢個喎。係 啊， 係啊，伊巴咁啊，咁啊領隊就冇乜淵源嘅，伯蘭斯會對住摩連奴啦。咁但係摩連奴就都會幾熟伊巴啦，都教過下啦一段時間。咁仲有就兩隊波冇對碰過，咁其實都。即係呢場波有得拗 嘅。我諗初步睇個問題就會係 PSG 個後防嗰方面咧，即係尤其是閘位啊、講麥士維啊嗰邊就會論盡啲，即係對住車仔嗰兩邊嚟講就，呢個就比較論比較大鑊啲啊。我諗 PSG 嚟講，我諗都係車仔都會守住先㗎啦。係 PSG 都有啲卡雲尼啊、伊巴謙莫域啊咁，我諗一對中 係 咯，一對中堅都。我唔知頂唔得住啦，但係多類型都可以困下嘅。 捉棋咁捉啊！呢場波 將會啊，大家個後防 好大壓力。我就覺得兩隊後防都係有問題嘅。咁但係個焦點咧，大家應該睇啊，睇個中場啊。呢場波就呢場波應該就係得 中場 得天下嘅一場賽事啊！嗱呢場咁啊，順啊最後一場講埋就係曼聯對拜仁啦。冇嘢讲 ，dead air 唔 dead air 先，我哋大家 dead 咗佢 ，OK，dead 紧啦呢场波，唔 dead 揾我啦，冇得打，冇得打，咁啊，但系咁讲啦，即系印象中今届嘅曼联嘅赛事，我谂会系莫耶 B 嚟到之后，正正式式第一场波，佢系相信自己隊波係應該打啲 underdog 嘅 football 啦。我諗譬如話，即係我諗係即係我諗同佢翻喺翻本土對住今屆前列嘅球隊咧，佢今屆可能都冇乜邊幾場覺得自己隊波係 underdog。 佢覺得自己 佢即係佢啊，我講緊佢分析佢嘅心態。咁、但係呢場波，如果佢都唔知道自己隊波係 underdog 咧，咁啊真係好去死啦。咁我諗，所以其實冇咩好諗啊。即係如果你話曼聯。我諗係兩場，無論主場作客都係㗎啦，即係諗好個後防佢啦， 反省喎、密集 啦，打啲密集啦， 驚咩啫？ 冇 section 都攞唔到啦，唔好玩啦，OK？ 咁啊，唔係即係以波論波係冇得搞啊，直情係。咁所以我覺得好單揀一樣波，一條心踢咯， 肯守守得下喎。 一條心嚇， 曼聯肯守可守得下。 我唔敢講呢句你講啫，我真係唔敢講。但係總之你一定係要守咯。系冇得俾你，冇得俾你啊！ 守啦，但系 五波咁样困先啦、啊、，OK。 你睇嗰扎咁啊，后防点守啊？ 系啊，真唔知啊，真系唔知啊。 咁、 啊、 你有最强嘅费南尼，前面有最识入波嘅云佩斯， 有鬼用， 有识做波嘅， 俾你讲晒佢， 冇理由唔得嘅。 唉，好啊，咁啊，成你贵言啦，OK。咁呢场波都系笑料嚟噶啦，咁但系都好啊，即系其实呢场波嘅意义，我谂。在於就係對 Red 界有啲疑嘅，即係先講就係呢場波係令到呢、這個即係反曼係會繼續做多兩集嘅，係好事嚟嘅。咁啊，講開就先又提一提先啦，先提一提先啦。下個禮拜反曼咧係冇嘅 ，OK， 因為有啲朋友喺度揣測究竟做乜嘢事啦。反曼嘅節目咧係 休息、 會休息停一停嘅。嗱就咁講，咁我諗尋晚都有人聽咗，咪五節啊嘛，就好似 四節 啊。O K， 兩節播歌，三節做節目，五節。 O K， 係啦，咁啊，應該尋晚啊，獅子又交代下啦。首先就係其實佢就覺得咧，已經佢本來諗住尋日嗰集最後一集嘅， 冇錯。 咁啊，佢嘅心態就因為佢都覺得 抽冇可抽， 曼聯都出局啦，即係歐聯應該係出局嘅。咁佢就已經功德圓滿啦，革命成功啦。咁而家就佢革命尚未成功，咁所以同志就仍需努力啦。咁所以佢就會。繼續再做，但下禮拜嗰集應該係停嘅，因為我知道 Kenny 同阿獅子都有啲工作上有啲事啦。咁咧隔一個禮拜係會繼續做翻。咁啊，獅子就好清晰嘅，佢就話做到曼聯出局為止。 冇錯。 咁佢就要需要唞一唞，因為佢個即係都係我諗係佢自己嘅工作上啦。咁啊，節目就唔會話即係冇嘅。咁但係咧就佢暫時嗰個計劃咧就會係佢再會等到下一年八月先做啦。 係。 OK， 咁啊。佢對佢嚟講，佢已經完成咗個心願咁。今年亦都我諗係即係對佢嚟講好開心嘅一年啦。 唔係佢琴晚都講咗一個最重要嘅就係話，唔覺呢個節目做下咧，就已經有超過差唔多就成萬人聽啦。咁佢對自己都即係想對自己或者對啲聽眾都有個交代，希望嚟緊做得更加好。今屆講真啦，即係都要抽嘅。又抽到乾啦、 要詛咒嘅，亦都詛咒。 係啦，要屌，要詛咒，要點樣都好啦，都抽七七八八啦。咁對於佢自己嚟講咧，佢都想有啲 refresh。 係啦，所以要俾佢唞唞啊， 攞多啲資料，咁啊留翻出年咧。再嚟個 好認真嘅，佢真係好認真嘅，係啊，即係佢將會去修讀一個曼聯歷史嘅課程啊。 咁然之後咧，然之後下季翻嚟咧再做咁樣啦，好犀利噶。咁同埋即係千祈即係得罪邊個都好啊，即係以後嗱唔好得罪獅子啊。即係咧，你好少揾到身邊有一個人咧可以咒人咒人咒到咧，即係。哇！出神入化，即係大佬，你得罪佢，佢真係咒你死咧，佢你真係會死㗎！記住，你睇下曼聯嘅收場就知道。咁所以咧，即係 你又唔好講到佢咁黑心，佢只係反霸權 嚇。O K O K， 反啲貪污啊，唔係貪污，反呢個4424啫。 O K， 咁啊，呢個好好嘅節目嚟嘅。O K， 咁所以咧就大家唔好諗住，因為。好多謠言啊！喺、足球頻道啊，有個 Angry Chan 唔知出咗啲咩，唔知喺邊度收嘅風咁，所以即係嚇親大家啦。OK， 咁所以就講一講啦。咁所以曼聯嗰場波其實好事嚟㗎，即係打多場咁啊，大家可以有多一兩集嘅反曼啦。咁如果你 多幾集咧， 而家好矛盾嘅其實， 我都 如果你係一路追住嚇，好中意呢個節目，每個禮拜唔聽唔得咧。唔該你啦，4月1日開始，你要捧曼聯啦。如果曼聯一路打入決賽咧，反曼係一路繼續播出嘅。你話冚家 正， 冚家產先啊！呢、這個嘢真係。OK， 咁啊，喂，咁啊係咁噶咯喎。喂，有冇嘢讀下先？啊，呢、這個即係網上面關於歐聯啊，大家有咩讀下？ 第一樣嘢咧就係你對唔住阿 Patrick Lee 啊 ，Patrick Lee 啦，佢話身為曼米，我等咗傑斯安撫等咗5日，希望今日咧就唔好放飛機，跪求你打飛機。 一定會，放心，都未講曼聯，我哋講歐聯啫嘛，都係聯，不過我哋講歐聯啫嘛。 屌， 一陣會安撫曼聯嘅，放心，曼聯球迷放心啊。咁就喂，睇下先做啲咩讀下咧。 补充咗好多资料啊！又系黄海东啊， 系 佢咧就即刻讲啊，马体会咧嚟紧啊对贝迪斯啦， 系啊贝迪斯 跟住咧就系对呢个毕尔包作客对毕尔包， 嗯， 跟住对， 跟住就咪对巴塞咯， 跟住对巴塞啦， 欧联巴塞 翻嚟之后咧就 夹飘住啊， 维拉利尔， 维拉利尔先，跟住打第二回合，第二回合之后咧就翻嚟啊对基亚菲， 系啊，好 中间其实佢都 好眼噶，其实咧跟住对毕尔包同维拉利尔嗰两场都好眼噶，咁所以。所以即系不过都系咁讲啊，咬住啖气啊，马体即系抗击两队强权咁啊，即系都打到依家嘛，即系冇得留噶啦。咁啊，仲有就睇下先啊。 另外就系 Edward 啦， 系 就话已经有 点解会有赔率咁犀利嘅？ 初步回赔率，初步嘅八强第一场波嘅赔率啦， 系 巴塞对马体就咦1.5啊，4啊，7啊。即系1.5主胜，4就系和，7就系马体会赢。 系， 跟住皇马对多蒙特就哇1.4、4.75、7.5，哇，皇马热到， 热到搞。 跟住曼联会，曼联就5.5， 咁捻好， 3.8、1.61， 叻过多仔喎，都得。 最近呢场啦，巴黎对昔日热门对车路士2.2、3.25、3.3。 O K， 就话呢个 师兄俾你拣四场，你最想睇边场咧？即系你而家四个戏码。 巴黎嗰場啦、啊，巴黎嗰場啦、啊，最唔想睇梗係曼聯嗰場啦、 啊。咁啊係嘅，都同意嘅嚇。 啊，皇馬場都唔錯啊，啊又睇住斯朗拿度啊， 又嚟 啊 嘛， 係啦， 屌又宇宙最強啊， 梗係啦， 屌你、okay, 星期日都睇咗先啦、啊，可能斷腳咧星期日。 哦咁樣哦，不過佢腳黃金做難斷啲 喎。 宇宙級球員配嘅黃金左右腳， 點會斷？ 係 嗰個人造人嚟㗎嘛？ 揾集等我揾集要同阿師兄做翻集特備先，講 馬田講斯朗。 冇錯，真係要揾阿師兄講阿師郎真係。咁啊，係咯，咁啊，喂，講埋，不如咁啦，我哋講埋呢個 巴 先啦，然之後先輕輕掃，喂，你想掃咗今個禮拜兩場先，一係想講埋歐巴先。 講埋歐巴先啦。 好啊，講埋歐巴先啦。歐巴就頭先講過嗰個組合噶咯噃。係 啊。 咁其實就睇翻嗰八隊嗱，我首先頭先我一路抽緊籤咧，我喺度。又喺度品神咁樣，我就話：喂，最緊要唔好波圖抽早記。咁啊，好彩又抽唔到啦。咁啊，首先就即係我覺得就好想嗰個戲碼係擺翻喺決賽，即係波圖對早記。因為事關今個今屆其實個決賽就早記 早记系最强噶啦， 直情喺都灵踢啊，大佬，唔系喺早记球场踢啊，个决赛，咁啊睇下早记可唔可以立翻少少即系主场之利啦。咁啱啱其实寻晚踢晒嗰十六强嘅，咁就啲赛事其实都可以数下嘅。其实寻晚我觉得最精彩就应该系拿波利 嗰场 对波图嗰场啦，咁就即系二比二。咁啊打和，咁但系波图就凭住主场嗰个一个主场入球，咁啊搞掂咗拿波利啦。拿波利其实就首先嗰场波21分钟彭迪夫入波先嘅，助攻嗰个系希古恩，咁啊1-0一路领先到70分钟啊，大佬，諗住真係有啲机啦，点知都向埋，咁啊嗰场波嘅拿波利就真係死得几惨嘅，其实因为呢如果昨晚我都有睇呢场波，即係整场波其实拿波利控制住晒个战局啦，最后呢大佬廿九几次攻门，15次中笼咁呢，但係一路呢喺70分钟之前都拉唔开个纪录，一路都系1-0。咁希古恩又好啦，彭迪夫又好啦，马田斯又好啦，哇浪费咗好多机会啊。咁一路定，咁然之后就俾开始波图60多分钟就开始禁制换人，70分钟真係俾佢禁到个制。咁阿尔及里亚国脚呢个 Gilas, ok, 呢个呢就下半场一换入嚟，拍住即神马天尼斯打个双箭头。终于69、70分钟呢就俾佢即係入到波，1-1你就大撚喎啦，1-1你拿波你就要入多两球。 冇错。 点入啊，咁跟住全部就又继续又嘅其实成场波控制战局都系拿波利㗎，咁但係即係急起上嚟，咁点知俾嗰边再整多粒入波嗰个系哥力斯马，好靓嗰球波。 係啊。 嗰球波四个人围住佢，左脚吸右脚，右脚吸返左脚嚟射㗎。好靓喺个禁区顶，咁2-1，咁已经玩完啦，咁保持加多球囉，拿波利。 呢个哥利斯马响啱啱冬季转会窗返去葡超系打得唔错㗎喺波图里面。所以呢个球员会唔会啊林老即係年纪开始大啦。 係啦， 收 敛咗啦。 心养性啦。 係啦。 就唔好上咁多脚啦。 係啦。 咁会唔会即係发挥到佢最好呢？ 係啦。 呢场波系打得唔错。 葡萄牙呢一代嘅三大毒食王之一啦。第一个就系宇宙最强嘅 C 朗。第二个呢就系而家都转咗行去打保龄啦，唔打足球嘅兰利啊。OK， 冇一场见到佢。即係呢你知唔知喺曼聯呢球迷呢最近尋人啊。OK， 就話喂究竟呢個人去咗邊度咁啊，搵到佢。原來呢譬如嗰日對住利物浦嘅呢佢走咗去打保齡。OK， 咁打完保齡再入返奧脫福睇波。咁另外一個毒食王呢就係哥利斯馬啦，踢過國米。又踢過咩踢車仔又踢過。係啊，大家以為佢冇乜希望啊。喂喺波圖真係有啲重新 feel 嘅。咁呢隊波呢喺歐霸講真我呢就你問我如果要我先貼呢最有冠軍上我始終仍然覺得係波圖。呢隊波喺呢度我真係覺得係超超地班。咁啊隊波其實真係喺歐聯都仲係可以夠打㗎，即係譬如話有好多個都即係你有即神馬仙尼斯啦，有一個其實今屆都仍然應該會繼續保持住好狀態嘅迪科爾啦，因為佢都要爭比利時國家隊個位啦，咁你仲有譬如話21號仔嘅列卡道啊嗰扎啦，咁仲有呢其實都可以提一提嗰日見到呢個 Gilas 呢，其实都要提一提阿尔及利亚呢，其实今届喺世界杯呢你都 即係 都要睇住下佢嗰个分组呢同俄罗斯比利时南韩同组啊。咁你睇下今届呢其实呢阿尔及利亚呢有好多件喺欧洲搵食呢，哇呢件字拉呢即係当然啦即係未呢个系啱啱一月转会啦好似系一月转会过嚟㗎，咁就有啲奔斯马嘅影子㗎。咁要睇住下呢隊阿爾及利亞國家隊，即係我覺得嗱，譬如話你印象中諗起嘅喺國米有件泰達，或者譬如話呢個熱刺我哋成日見住嘅有件賓特納， OK， 有一兩件喺英超啦，水晶宮嗰度仲有一件叫做咩？話咩哥迪奧拉咁樣嘅類似，咁啊仲有一件，咁啊仲有譬如話你有啊，譬如話你睇翻拿波里今屆一月份買咗嗰件Gulam 啦，嗰個喺聖伊天咧，其實今屆又踢得好好啊，一月就轉咗過嚟打只左閘嗰、那個啦，咁所以其實咧。即係 Algeria 其實要睇實嘅呢隊波， 同埋另外呢場波個龍門咧、就 發比安奴 出後備嘅呢個發比安奴， 係 就打得好好嘅呢場， 唔差喎、啊，直情係 啊打得好好嘅， 係啊力救險球啊， 如果 大佬係啊，即係好多球中籠嘅拿波利， 係啊呢個後備咧好後24歲嘅啫， 嗯 啊真係所以都要睇住，話一場波就已經打得咁好啦， 係啊咁、啊、所以就即 係然之後言下之意即係波圖對西維爾，你覺得？应该 冇得抽啦，西维尔嗰场咧就笑料嚟嘅， 系 打到十二码，咁啊俾佢反嗱，首先俾佢反底，佢第一回合落后2-0，咁啊第二回合咧就追翻两球， 追翻2-2， 打到射十二码加时，咁两队波其实喂嗰场波好温馨噶、哦。冇，大家冇乜嘢，冇乜比賽氣氛嘅，打到十二碼，大家都笑騎騎騎， 唔係打比嚟嘅喎呢場， 係啊，好開心喎、啊，大兩同唔係真係好温馨，我又有睇翻啦，咁啊跟住嘅 冇第一回合咁誇張， 係咁啊先射失十二碼嗰個其實係西維爾嘅，不過就最後兩球波子都唔入嘅， 係啊冇錯， 咁啊首籠嗰個貝迪斯嗰個就都熟啊，一月翻嚟啦，阿丹啦，喺卡里亞里就轉咗過嚟打六七場波到啦，咁啊以為哇真係爆個冷門貝迪斯，咁啊最後就西維爾立翻啦，咁啊所以邊有得打？即係我覺得冇得打，即係又係嗱南歐班霸就對住一隊今屆都算係西甲中游，咁所以我覺得就冇乜。 如果突然間睇呢個分 冇、啊、得爆冷啩？ 呢、這個八強抽籤 係 而係唔係？而好似真係分得好雲喎，奔飛加、祖雲達斯、巴塞、波圖 係 都係歐冠跌落嚟嘅 係。 咦，咁你会唔会最后啲四队一齐入晒四强呢？ 嗱，你讲下个分布啊，其实嗱，你如果你话 奔飞加对阿尔克马尔， 意大利一队啦， 意大利一 队，OK， 三队就乡正，乡咗两队，费伦同埋 拿波里， 呢个拿波里 ，OK， 咁啊，跳拿费伦其实又乡得好惨嘅， 啊系啊， 费伦真系乡得好惨， 作下比一。主场输1-0， 早记咧就真系犀捻嚟啦！连续两场波靠一个老人家， 派路 呢位朋友叫派路。OK， 礼周末对作客对住热拿，又系成队波唔 Q 式入波，89分钟又系一个禁区顶，就是、一个禁区顶罚球，跟住派路搞掂。呢场波一 Q 模一样，打到70几分钟仍然系0-0，0-0就系费伦出线嘅， 冇错。 咁啊又然之后咧就洛迪古斯Gonzalez 就。70多分鐘就禁區頂勾跌呢個路蘭迪，跟住然之後兩黃一紅就出場，又係禁區頂一個罰球，哇！成隊費倫已經知道大撚禍，排個人牆排撚咗成兩三分鐘啦，都未肯排完，都知道係大撚禍嘅，點排到最後又係死喺派路手上，連續兩場波都係1-0，都係靠派路一個罰球搞掂。咁啊，然之後祖記出線啦，咁啊祖記就會對住里昂啦，意大利一隊，西班牙就兩隊喺歐霸，咁啊然之後咧瑞士一隊就巴素爾，葡萄牙就有兩隊，奔飛加波圖兩隊班霸，法國有一隊就係里昂，跟住荷蘭咧就有隊阿爾克馬爾，相對頭先講嘅歐聯咧。就雲巡好多嘅 ，OK， 同埋啲係咪你講係咪啲歐聯嗰啲就仲未出線㗎係嘛？唔係未出局㗎喎， 未啊，跌翻曬落嚟，降格嗰幾隊就係剩翻啲四隊啦，應該如無意外就係冇記錯就係奔飛加、祖雲達斯、巴蘇同埋波圖。係 啦，嗱睇到幾樣嘢㗎，其實兩個八強嘅抽籤咧，咁又可以有啲啟發啦。第一就係、是、先睇翻歐聯嗰邊啦，四大公司拍碼頭，三隊。西班牙两队德国，唔系系咪啊？ 两队德国，啱 两队德国，两队英格兰，跟住再搭一队法国，PSG。咁然之后咧就四个国家玩晒，咁啊冇意大利噶， 冇晒意大利。 咁啊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启示。OK， 意大利跌到落喺欧霸都唔见得太好，三队得翻一队就系仲系最顶嗰队叫做祖云达斯嘅啫。拿波里点都挥唔低队南欧，咁啊又出埋高。咁喺呢度你见到咧。就係兩隊波圖同埋兩隊西班牙，即係話乜嘢呢？如果你咁睇嘅話呢，你可以咁即係表面睇，你會見到西班牙嗰個足球水平 最撚高，因為夾埋兩個兩個錦標賽入面有五隊波。咁仲有就係、是、亦都可以睇到少少嘢，就係、是、你睇到就係、是、如果你當歐霸係一啲各地嘅中游球隊去踢呢，咁你見到德國啦同埋英格蘭啦，其實都呢、這個都幾可以肯定嘅，呢兩三季都冇乜嘢著數嘅，同埋、都係個水平唔高嘅。你見到德國上季因為前季好撚巴閉啊，十六強跟住入撚曬、入撚曬去，咁但係然之後你唔知八強已經香撚曬， 係 香撚曬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啲中游球隊咧，德國同埋英格蘭咧都係有少少蝕卓嘅。咁呢個可以有啲啟、有啲啟發嘅，特別係英格蘭咧，就係啲駐馬駐撚曬落去嗰。啲 四五隊 歐聯賽事嗰啲度啦，咁啊，然之後中游好撚窮啦。但你相對翻歐洲其他國家咧，就譬如話呢啲波圖啊，或者法國球隊或者西班牙球隊，佢起碼仲有啲青訓做啊，有啲或者仲有就係有啲南美嘅連即係有 potential 嘅球員啊等等啊。咁所以咧，你見到中游嘅球隊咧，就你喺歐霸度見到咧就。葡萄牙、西班牙嗰啲係會較強咯、即係會見到啊呢啲咁啊，都即係有呢啲咁嘅啟示啦。 我唔知道、我個感覺就我未必好似你咁睇波圖睇得咁高，可能 我都係。 反而你問我兩隊比較，我就會反而覺得奔飛加，大家仲記得佢喺歐聯 係 輸得好淒涼， 係 即係輸俾奧林匹克公司嗰次，即係嗰場波大家講 水戰啊嘛， 水戰係 冇錯冇錯， 應該係可以打到入去歐冠嘅出線嘅。 係 啊，但係落到嚟呢度咧，我啊覺得其實。佢嘅實力咧，我咁撇除祖雲達斯之外咧，我反而覺得呢隊波可能仲高過波圖，甚至乎嗰個華倫。 嗱，我唔反對嘅，即係其實兩隊葡萄牙我都覺得好強。咁你睇下，其實 Benfica 嘅十六強都係要淘汰二次啦。 係啊， 咁如果你講個 standard 應該都唔會太差啦。咁即係不過即係各有喜歡啦。我就兩隊波我自己。我就會係即係你阿 Steven 會鍾意問 Benfica， 我就會鍾意波圖多啲。 咁啊，係咯。點睇咧？ 我覺得兩隊今年嚟講就奔飛加係打得好啲嘅。講真就，因為今年其實你話波圖係咪真係咁好？第一就有啲冇咗奧達文迪啦，成個第二個循環。咁 後防又少咗件眼嘢啦，咁就爭啲嘅。不過就真係頭先講嘅哥利斯馬翻咗嚟之後咧，係對隊波係有啲幫助嘅。講真嚇，咁但就係睇翻個聯賽榜啦，葡萄牙嗰邊啱啱就算喺葡超都輸波嘅，啱啱嗰一周，咁就而家係第三位喎，唔係第 邊隊啊？ 波圖第三位，因為第一位奔飛加就連續六場贏波嘅，跟住士布廷係第二嘅，就距離前面七分，波圖距離奔飛加係十二分，咁所以你話。奔飛加好啲定波圖好啲咧？咁我點都話奔飛加 好。好，咁啊我諗呢兩隊都係啦。我諗就兩隊再加埋隊祖記啦。祖記應該都要預下佢嘅。 祖記一定要， 係令人失望啊！再講多一次，即係完全係唔明。即係喂，大佬呢個迪維斯加路蘭迪呢個組合啊，越踢就越少波入嘅，即係我真係好奇怪呢隊波。即係你講個級數，其實喺歐霸應該已經係夠曬班啦。你話歐聯唔夠班都算啦，咁但係你喺歐霸應該有啲霸氣打出嚟，但係到依家其實都係冇乜霸氣。 咁啊，可以睇到即係意大利嘅水準，真係要再睇睇嘅，真係要，因為而家已經喺聯賽吃緊人十一分起碼， 係 即係。你睇其他啲球隊係咪喺個水準裏面係咪真係喺歐洲嚟講真係咁高呢？咁啊真係而家真係難講。 嗱，十六強嘅歐霸其實就即係如果你講英格蘭希望咁啊，當然應該係二次啦。咁啊二次就最後一場波2-2就和奔飛加啦。咁啊又見到即係又見到二次繼續喺度亂擺陣容啦。咁啊作下呢場波啊呢場波贏啊，擺到打3-5-2，打三個後防，後防係路斯、洛頓同埋呢個 Flyers。哇！即系咧，我都唔系好明咧，唔系即系顶级嗰几队都冇二次咁多板斧啊！真系犀利嚟，场场都有一套招式出嚟嘅，咁啊真系好揾犀利咁啊！呢场波就冇摆呢个，终于俾艾迪巴约投啦，咁啊苏达到打个单前锋嘅吓，咁啊但系就最后都系2-2啦。 不过呢个场波啊似流力嘅，你睇下后边嗰啲，应该似唔要嘅。 差唔多啦。 你睇后备， 哇！ 呢六啊四六啊，六五啊一六啊三， 啲名全部都唔识嘅，冇错啦，净系噏 number 得噶啦。 唉， 咩 多 bingo 啊， 多蚊力波啊，咩佐敦阿卡，全部唔识啊。 有七件帶過去 Benfica 呢，你都睇佢唔要啦，有七件帶過去 Benfica 係未喺 first team 踢過。 係啊。 咁所以你都睇到即係差唔多半放棄咁就係熱刺都。咁但係都二比二又唔係太差啦。咁仲有就仲有啲歐霸賽事有邊啲值得講。其實唔好太睇少巴素爾啦，巴素爾而家對手係邊隊啊？ 華倫。 華倫，咁啊呢場波應該又有得困噶。 有得打， 有得打。巴素爾就大家上屆啊都睇過。 佢係贏兩次車仔。 冇錯。 今年喺歐冠。 係啊，咁同埋佢係歐聯嘅隊伍嚟㗎嘛。 呢兩隊都幾近嘅。 係啊。 幾近。 咁所以同埋係呢樣都係啦，即係你睇到歐聯跌落嚟喺歐霸咧，係有啲傻啊。啊，即係個排個級，即係班數又有少少，即係有少少好似第一班踢第一班同啲二班頭， 即係三四班有個 gap。 冇錯啦，有個少少 gap 咁樣啦。咁啊，仲有咩？仲有冇嘢可以補充啊？即係呢個抽籤， 應該差唔多啦。 暫時冇啦，應該差唔多啦。 係咪啊？咁我哋不如咁啦，休息一陣翻嚟啦，我哋再讀下嘢啦，好唔好？ 好。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